见你偏爱，我像月牙白，低头动静差异，互赠相思带，晚霞似你却无风情可替代，心神俱在得你青睐，一灯入门爱像坏了戏台，一点情分带爱我彩虹应该，痛落深海站出这种坚持爱，动人自拍满堂喝彩，清香无言竹马绕青梅，喜鹊携红线恰作美，是谁是谁听断好梦归，梦里不要装众目清辉，抱抱就翘首追紧随，是谁是谁想把良人陪，一见你偏爱深月牙白，低头动静差异，互赠相思带，晚霞似你却无风情可替代，心神只在得你青睐。